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六，农历7月26，北京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二届中国质量上海大会召开。 李克强对2017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作出重要批示。张高丽出席启动仪式。 国务院严肃处理江西丰城发电厂特别重大事故，31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第三方评估显示，今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总体保持回升。 8月份，我国吸引外资金额同比增长9.1%，对外投资没有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等新增项目。 国家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起草工作启动，未来将尽快形成国家智能汽车创新发展平台。 喜迎19大，健康扶贫，破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之痛。 砥砺奋进的5年，央企改革报告，中化集团向精细二字要效益。 环保部启动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 英国伦敦地铁发生爆炸，至少29人受伤，已被定性为恐怖袭击。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第二届中国质量上海大会昨天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中国质量大会旨在推进国际质量合作，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质量，千百年前精美的丝绸、精致的瓷器等中国优质产品就走向世界，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今天中国高度重视质量建设，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加优良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习近平希望各国与会代表共同分析国际质量发展趋势，交流全面质量管理经验，推动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提高质量不断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为各国人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贡献。 央广消息，2017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要继续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培育融合协同共享的双创生态环境，着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着力完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着力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新格局，推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发展，努力取得更多高水平的双创成果，以新产业蓬勃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新人才不断涌现，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张高丽强调，要适应改革创新潮流，综合施策，多方发力，促进创新创业向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拓展。要大力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破除不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障碍，降低创新创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要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围绕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强化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重大突破。要大力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强军民融合创新发展，形成更多新的产业集群。要大力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重视和支持青年创新创业，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加快形成规模宏大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要大力扶持创新创业，加大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降低企业融资用能物流等成本，营造宽容失败、鼓励创新创业的氛围。张高丽在启动仪式结束后参观了创新创业主题展览。 央广消息， 近日国务院严肃处理了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经国务院调查组调查认定，这起事故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2016年11月24号，江西丰城发电厂3期扩建工程发生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造成73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亿197万2千元。国务院调查组查明，冷却塔施工单位河北亿能烟塔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现场管理混乱，事发当日在7号冷却塔第50节桶壁混凝土强度不足的情况下违规拆除模板，致使桶壁混凝土失去模板支护，不足以承受上部荷载，造成第50节及以上桶壁混凝土和模架体系连续倾塌坠落。国务院责成江西省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针对江西省政府副省长李一煌在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中领导不力等问题，依法依纪给予通报，由相关地方和部门对其他47名责任人员依法依纪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教育，由司法机关对31名责任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依法吊销施工单位河北亿能烟塔工程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1级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对工程总承包、监理等单位和相关人员给予相应行政处罚。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10方面的政策措施，其中明确建立 PPP 项目合理回报机制，鼓励民间资本采取混合所有制、设立基金、组建联合体等多种方式参与投资规模较大的 PPP 项目，努力破解融资难题，完善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制度，优化授信管理和服务流程，为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融资服务。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对大力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进行介绍。评估显示，今年以来民间投资总体保持回升。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介绍，今年1到8月，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3.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6.4%，比去年同期提高了4.3个百分点。从评估情况看，民营企业投资意愿有所提升， 相对于2014年之前的接近20%的速度而言，这一两年的民间投资增速是下降的。增速的回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与我们经济整体的增速换挡有关系，也与我们整个的营商环境的需要改善也有关系。我们开展的这次评估本身也再次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和民间投资的高度的重视。从评估的情况看，各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民企的投资信心、投资的意愿和市场的预期相对去年也是不断增强的。 但马建堂也表示，由于土地、人工等成本持续上涨等因素影响，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仍有待加大力度解决，建议各地应对政策进一步细化落实，增强含金量。 我们也发现，在市场准入的隐性障碍、降低企业运营的成本、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文件的含金量和可操作性方面也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为此我们建议切实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财产权的保护，开展政府清欠行动，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 8月份我国吸引外资金额同比增长9.1%，对外投资没有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等新增项目。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389家，同比增长10%，吸引外资金额5479.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0.2%。8月当月吸引外资625.2亿元，同比增长9.1%，为今年以来较高增幅。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高技术行业吸引外资增长较快， 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高技术服务业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1.4%。 与此同时，前八个月我国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87.2亿元，同比下降41.8%，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进一步有效遏制。八月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一到八月，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降幅比一到七月减少2.5%，进一步收窄。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目前已经启动国家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起草工作，未来将尽快形成国家智能汽车创新发展平台。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孟伟介绍，我国发展智能汽车具有良好的汽车产业基础、先进的通信网络技术和巨大的市场需求。目前已经启动国家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起草工作，将加快我国智能汽车领域立法进程。 对辅助驾驶功能应用、智能汽车公共道路测试、自动驾驶系统与驾驶人的责任划分、车辆保险管理等方面作出规范，在智能汽车软硬件接口协议、零部件规格性能、整车系统结构和智能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要加快建立我国的自主技术标准体系。 喜迎十九大。 近年来，各地坚持把卫生和健康资源更多引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创新医疗救助帮扶模式，通过对患病贫困人口实行兜底保障、先诊疗后付费、四重医疗保障体系等，破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之痛。请听央广记者傅磊、张兆福、范存宝的报道。 虽然我花掉10000多了嘛，1毛钱没交。 在湖南湘西花园县人民医院病房，72岁的龙二妹住院一个多月，由于健康扶贫政策，龙二妹被当地政府列入兜底对象，享受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的政策。花园县卫生计生局副局长陈德龙： 基本医保的起报费用减半，那么呢，对于特困户、兜底户、财政供养人员，100%的报销。贫困人口、老百姓呢，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有病就可以先住院。 2016年，花园县因病致贫返贫人数减少，共15978人，比2014年下降52.2%。今年以来，湖南省累计安排各项健康扶贫资金6.5亿元。截止目前，全省获得救治的贫困人口患者已达到17万余人。贵州省通过实施包括新农合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慢性病救助的四重医疗保障体系，有效遏制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今年七月，凯里市庞海镇王世伦14岁的儿子因白血病住院，治疗共花费10万5000多元。通过四重医疗保障报销后，王世伦个人只支付了1629元。 将来也没打算。 我们没什么固定收入，小孩这个病20多万、30万我们拿不出。感谢国家有这个政策的帮助。 凯里市新农合管理中心主任吴培兰： 通过四重医疗保障，他们的报销比平均达到90%以上，个人承担的费用负担进去。 据统计，2016年贵州省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中有5.8万户家庭，13.7万人实现脱贫。江西提出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看得上病、更好防病的工作目标，制定了23条政策措施，减轻贫困人口医疗支出负担。革命老区万载县有近3万贫困人口。县卫计委副主任王安万说，虽然县里财政不宽裕，但依然拨出专款600多万元为贫困群众交纳医保金，并减免看病给付线。 全县30000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免费参加了医疗保险和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实施了先诊疗后付费、28种门诊慢病享受了住院报销，开通了一站式结算，10种重大疾病全免费救治。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昨天上午，中央宣传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 在京举办砥砺奋进的五年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邀请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黄坤明做了《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专题报告。在京党政军机关干部、中央企业负责人、高校师生和首都各界群众约800人参加了报告会。 砥砺奋进的五年央企改革报告今天请听。中化集团向京系二字要效益。采制央广记者吕红桥。 记者刚到中化集团采访，就从中化董事长宁高宁口中听到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给其他企业的这个朋友给他们讲，这个中化集团60年前不知道干什么，30年前不知道干什么，10年前不知道干什么，今天还不知道干什么。 这并不是说真的不知道该干什么，而是一种危机意识。尽管宁高宁来到中化的这一年多时间，集团的盈利水平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不过他依然表示，由于竞争激烈，没有停下来喘气的机会。从国际上看，中化的主营业务像化工、农药等一直被巴斯夫、陶氏杜邦等国际巨头垄断，如何追赶？中化提出做创新型的石油化工、精细化工企业，更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生物产业等领域，以创新发展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化集团总经理张维， 你看在精细化工啊，它都是很小很小的，虽然它这个量是很小的，但是技术含量很高，你缺乏了这个东西就不行。 数据显示，中国精细化学品每年的进口额高达1000亿元以上，一些产品看起来不起眼，但中国就是造不出来。比如民航客机上用的 PVF 膜，一直就只有国际上一家公司能生产，直到后来中化攻克了这个技术难关。再比如中化研发的橡胶防老剂可以延长轮胎使用寿命10倍，车开坏了轮胎还好好的。有这样的前沿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到全球第一。中化的精细农业是打造了一个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平台，里面涵盖农资套餐、种植技术、土壤改良、农机装备、农业大数据等近10种农业综合解决方案，有望使农业效益提升30%。其中每一种方案又是细枝又细，像宁高宁所说的种植技术，要精确到哪一天播种，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 为什么他要做天气预测、土壤测土？因为通过这个东西等于少了投入品，那么最终才能把这个产量提升。实际上核心的核心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真正的用一个现代化的技术帮助农民种地。 棚户区改造是事关民生的一件大事。重庆市万盛区作为我国西部最大的工矿棚户区，在过去5年时间里顺利完成了改造。今天的砥砺奋进的五年我的故事，我们跟随央广记者陈鹏一起走进这个社区。 万盛英矿社区属于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工矿棚户区，涉及1.5万户、5万余人，部分房屋已经服役超过50年，居住环境恶劣。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并规定部分煤矿棚户区改造要在2013年年底前基本建成。乘着政策的东风，58岁的家庭主妇吴学慧去年搬进了商品房，宽敞明亮的厨房让他的幸福感来得很真实。 吴老师，您这个房子有多大？几室几厅啊？ 2室1厅。 这很好看啊，墙纸啊。 打墙纸，这是厨房，啊，这是厕所。 您以前家里厨房是什么样子？ 很破烂的。 很破烂。 我们以前烧那个煤球，就是还有那个煤油炉子，烧电都怕惹火嘛。 哦，就怕着火。 现在这个很好的，我们感到很知足，政府好。 为了顺利完成棚户区改造，政府还在财政投入、建设用地、税费和信贷等方面予以支持。万盛区利用财政贷款10个亿，实打实地为拆迁群众提供优越的补偿条件。万盛经开区棚户区改造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向光亮， 即使按货币那个安置政策来赔偿他们那个房子，都比他们拿到我们本地的二手房交易市场上他们的收入要高。 嗯， 对吧？像这种房子应该是70年代左右修的，70年代左右修的，你市场价也就3000来块钱一个平方，那么政府给你通过城市棚改来改善你的住房需求，给你的价格把各方面算上哈，建筑面积都在4000左右了。 根据统计，近年来中央对于棚户区改造的补助资金也一直倾斜于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正是由于政策的支持，重庆万盛作为我国西部最大的工矿棚户区顺利完成了改造工程。 环保部昨天启动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巡查工作，将对此前发现的大气污染环境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央广记者杜西蒙、见习记者刘晨龙报道。 按照环保部等部门要求，本月底前 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已核实的应淘汰的所有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散乱污企业一律关停。十月底前，二加二十六城市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300万户以上，北京、天津、廊坊、保定市十月底前完成禁煤区建设任务。此外，纳入2017年度淘汰清单中的4.4万台燃煤锅炉，十月底前也要实现全部清零。石家庄、唐山、邯郸、安阳等重点城市，采暖暨钢铁产能限产50%，建材行业等也将实施错峰生产。上述措施落实情况，环保部环监局局长田维荣表示，也将是巡查的主要内容。 一个就是散乱污，第二个就是散煤，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把错峰生产、重污染天气的应对作为一个保障的措施。一旦发生重污染，或者是这个提前预警，我们提前介入，每个城市都有它具体的任务。 记者了解到，河北省已经出台了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及5个配套方案。河北省环保厅大气环境管理处主任科员魏广一： 一个是突出了秋季的治本、气代煤、电代煤、散乱污治理取缔等等这一系列的治本工程；再一个是冬季突出治标，通过这个错峰运输、错峰生产，还有遇到重污染天气时的有效应对，有针对性的集中攻坚的大气污染管控的这个措施。 九寨沟发生的7.0级地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目前灾后重建工作正有序开展，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但九寨沟景区恢复开放可能还需要1到3年时间。央广记者韩民权报道。 在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张家镇，部分超市和餐厅已经陆续恢复营业。荷叶寨村民王墨卓告诉记者，目前县城和乡镇供应的生活必需品基本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基本生活已经不受影响。 整体来说，大家的日常生活都已经恢复正常了，然后对未来的生活其实大家都是充满信心的。 目前全县还有2000多人分布在34个临时安置点内，群众用水用电和吃饭的问题都得到相应保障。部分安置点还提供了移动银行车供群众存取现金。阿坝州民政局局长王国民： 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衣穿，有临时住所，生病了能得到及时的治疗。目前安置点的各个方面的管理也非常规范，受灾群众情绪稳定。 此次地震同样造成九寨沟景区部分景观受到损伤，目前景区内正在进行道路清障和山体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下一步将根据实际情况科学规划受损景观的修复工作。阿坝州副州长耿明表示，这或许还需要1至3年时间。 一个是要看整个灾害后期的余震的持续情况，第二个呢是根据基础设施建设的情况来确定。我相信在重新向世人见面的时候，大家会看见九寨沟依然美丽的。 新闻动车组，中央气象台统计，今年台风总体偏多。上海规定，医疗人员收受商业贿赂价值超过5000元予以解聘。国内第一起因儿童骑共享单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死案开庭，请听报道。 据中央气象台统计，今年以来台风生成数量总体偏多，目前已有19个台风生成，比历史同期要偏多将近3个。目前已有7个台风登陆我国。广东省防总副秘书长、省三防办副主任黄志坚表示，在防御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转移过程当中要坚持先海上后陆地。 首先我们组织海上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险，还有这些海上的石油平台等这些作业人员也要上岸避险。我们要组织沿海的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在危旧房屋的这些群众的转移。 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昨天开始实施的上海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规定提出，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收受贿赂价值在5000元以上，或者2次以上收受商业贿赂，或者主动索取商业贿赂，由所在医疗卫生机构给予解聘处理。涉及医师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给予吊销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而受贿价值在5000元以下的，也将面临职称评定资格取消、暂停职业活动等行政处罚。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徐红表示，医院将按照规定严格执行。 在我们整个的医院管理过程当中呢，严格按照规定来履行我们的职责，更多的这个接受我们社会和大家的监督。 央广记者杨静，上海报道。 今年3月，上海一11岁男孩使用共享单车与车祸身亡，他的父母起诉客车公司、保险公司以及运营 OFO 共享单车的公司，索赔金额超过800万元。双方辩论焦点包括容易被儿童非正常开启的车锁算不算缺陷，以及引发致命车祸的到底是儿童违法骑行、家长疏于管教，还是共享单车企业没有尽责。 12岁以下小孩骑车上马路是个违法行为，骑车上马路才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由于被告疏于管理职责，加上被告的自行车车锁有安全隐患，导致不应当这个骑行的小朋友骑行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庭审持续2个多小时，没有当庭宣判，法院将会向各方寄送判决书。央广记者崔天琪北京报道。 9月11号到15号，中宣部在京举办省区市及副省级城市新任党委宣传部部长研讨班。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宝与研讨班学员座谈。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委托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并送达了徐玉玉案2审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陈文辉、黄进春、陈宝生的上诉，维持原判。 由文化部、农业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6届中国农民歌会昨晚在安徽滁州举行。 为期10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昨天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落下帷幕。大会取得包括鄂尔多斯宣言在内的5项重要成果，鼓励各国采取行动，设定履约自愿目标，在2030年之前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第9届中国威海国际人居节昨天开幕。 当地时间15号早晨，伦敦西南部的帕森斯格林地铁站发生爆炸事件，一个简易爆炸装置在地铁车厢内爆炸，导致29人受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宣布将英国的恐怖威胁级别从次高等级严重提升至最高等级危急，军方将进行增援，在一些区域承担部分警察的职责。警方已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由于爆炸事发时正值早高峰时段，大量地铁乘客因此陷入恐慌。 我听到很大的爆炸声，当时我们正要赶着上车，这个时候看到很多人蜂拥而出，现场明显还弥漫着燃烧的味道。 我当时正在车厢里打电话，突然听到在车厢另一头砰的一声，然后就一团灼热的火球朝我的头扑了过来，烧了我的头发。很快大家都尖叫着逃离车厢。 幸运的是，该起爆炸事件并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22人受伤被送往医院，绝大部分是面部灼伤。据了解，该起爆炸事件是由一个桶状的简易装置引起的。目前，该起爆炸事件已经被定性为恐怖袭击。英国警方已经派出数百名人员，协同英国军情五处就此展开调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当天下午主持召开了眼镜蛇会议，来探讨应对举措。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崔天琪、文琪，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